朴槿惠逆贼集团不顾日军性奴受害者和南朝鲜各界的强烈反对和谴责，7月28号终于设立了所谓的支援性奴财团。南朝鲜的各界市民社会团体说，逆贼集团设立支援财团是一个被几分臭钱所诱惑而掩盖日本帝国主义者特大型反人道罪恶的反民族妄动，并宣布屈辱性协议全面无效后正在展开斗争。